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1957年10月，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苏联发射成功，开创了人类航天新纪元，宇宙空间开始成为人类活动的新疆域，并且将这一年定为第一个国际空间年。近半个世纪以来，航天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航天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科学活动、军事活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部门，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16年9月15号，中国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10月19号，神舟11号飞船与天宫二号自动交会对接成功。天宫二号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脚步继续向前迈进。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 由于没有卫星环绕，水星被认为是一颗神秘、古怪又可怜的单身星球。信使号探测器研究了水星的前世今生，也解答了人们的诸多疑问和猜测，并且证明了一个道理：科技就是力量。水星一点也不像它的名字那么温柔如水，它貌似月球，内部却像地球，有一层薄薄的大气层和一点淡淡的磁场。由于距离太阳太近了，又没有浓密的大气层，水星表面温度向太阳一面约480摄氏度，背太阳一面最低可到-160摄氏度以下，是太阳系中温差最大的行星。水星主要由铁质和石质构成，是太阳系中最小但密度较高的行星，被誉为铁石心肠。在太阳系行星中，水星日的时间最长，年的时间最短。水星自转3圈才能绕太阳2圈，是太阳系的慢转冠军。它又是太阳系中公转速度最快、时间最短的行星，可称为太阳系的快跑冠军。为了研究这颗最古怪、最疯狂的星球水星，美国宇航局研制了信使号探测器。信使号的真名很长，水星表面空间环境化学和测距探测器。它的长相和结构也很奇特，天线不是展开式，而是固定式的，背向太阳，这样会减少因受到太阳辐射干扰通信而与地球控制人员失去联系的可能。信使号的各个重要系统都有备份，一旦哪个系统瘫痪了，备份可以接替任务。2004年8月3日，信使号探测器点火升空，开始了6年半飞行7.84亿千米的漫漫远征。2008年1月14日，信使号首次飞越水星，第一次拍到水星全貌，包括水星的背面。它还测量了水星稀薄的大气层，并对水星周围的离子进行取样。2008年7月， 信使号甚至派到水星北极深邃的陨石坑里存在大量的冰。这个意外发现证实过去水星表面有火山活动，水星的核心属熔岩液体，而且水星有一个全球性磁场。信使号还发现水星很荒凉，和月球很相似，它的地表除了平原，存在褶皱、断层、高低不平的弹坑等多种地形，特别是水星表面覆盖着无数弹坑一样的深圆坑，好像在遥远的过去经历过激烈的核战争。科学家认为水星和月球一样，诞生不久就形成了地壳。由于没有大气层阻挡，每当受到陨石的猛烈撞击，水星表面便形成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陨石坑。2009年5月，信使号探测器在飞经水星上空时，发现一个大陨石坑，直径约750千米。它是怎样产生的？对地球有什么启示？这个水星上最年轻的坑洞，后来以荷兰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伦勃朗的名字命名为伦勃朗陨石坑。2011年3月18日，信使号用大约15分钟时间近乎完美地进入水星轨道，然后每12小时环绕水星一圈。它成为第一个进入水星轨道的探测器，拍摄了10万多张照片。信使号将执行为期2个地球年的探测任务，更近地探测观察水星。相信不久的将来，这颗最神秘的行星的谜底会被揭开。 航天、太空探索、星际旅行，到处闪耀着人类的智慧。这些人类太空探索的各个里程碑事件，展示了人类强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赞扬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尽管航天具有极大的风险和失败，但失败乃成功之母，失败也是一种伟大。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伽马射线暴来自哪儿？它对地球有何影响？研究宇宙爆炸能加深人类对宇宙起源和星体形成的理解。雨燕号天文卫星通过探测伽马射线暴等天文现象，看到一些最古老天体的余晖，由此预测宇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天，银河系的一颗恒星爆炸了，发出耀眼的光芒，伽马射线像风暴一样席卷太空。这种伽马射线形成的强烈辐射又称伽马射线暴，它几小时就穿越整个太阳系，恰好击中一颗星球，地球。伽马射线暴袭来，仅仅10秒钟就毁灭了地球上的一切。大部分空气瞬间被吸到太空，海洋中掀起惊涛骇浪，大部分浅海古老海洋生物死亡。这时，一个和太阳一样的大火球，超新星在太空升起，照亮了整个地球。大火球停留了几个月，才慢慢的消失。尽管伽马射线暴击中地球的概率很小，大约5亿年一次，却彻底改变了地球上各种物种的命运，并给地球带来灾难。地球进入冰河期，气候变得非常寒冷，浅海的珊瑚虫和浮游生物全都冻死，食物匮乏，食物链断裂，绝大部分古老海洋生物死亡。就这样，第一次生物大灭绝发生了。沧海桑田，此次伽马射线暴也给地球带来好处。 许多深藏海底的土地、礁石露出海面，形成陆地和山峰。绝处逢生的生物不得不进化，少部分生物不得不从海洋走向陆地。人类的祖先星甲鱼进化为脊椎动物，经过4亿多年的演化，最后进化为人类。伽马射线暴是宇宙中最具破坏力的天文事件，它来自太空的不同方向，从几毫秒到几百秒闪烁伽马辐射。小型伽马射线暴大约每天发生，虽然时间很短暂，却很激烈，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危害。科学家必须使用专门仪器探测伽马射线暴的谜团。世界各地地面站和太空望远镜都有机会观察爆炸余晖，并在几秒钟内迅速检测爆裂。其中，雨燕号天文卫星专门担此重任。雨燕号全名为伽马暴快速反应探测卫星，由美国宇航局建造，是专门研究伽马射线暴的太空天文台。它的主要科学任务就是确定伽马射线暴来源，分析伽马射线暴，确定冲击波与环境如何演变和互动，利用伽马射线暴研究早期宇宙。雨燕号天文卫星装载了3种太空望远镜，爆发警示望远镜、 X 射线望远镜和紫外光学望远镜，并于2004年11月20日从美国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升空。2005年9月4日，雨燕号首次观测到一次恒星爆炸的余晖。根据观测数据，科学家计算出这次爆炸发生在距离地球130亿光年的深空。2009年10月，雨燕号拍到地球近郊仙女座里一个巨型漩涡星系迄今最为清晰的图片。2010年5月，雨燕号首次抓拍到黑洞吞噬恒星的过程，这是目前宇宙最神秘、最震撼的情景。雨燕号天文卫星最伟大的贡献是看见一颗超新星诞生。2010年12月25日下午1时38分，雨燕号上的爆发警示望远镜发现仙女座中发生了一次迅猛的伽马射线暴，时间非常长，至少持续了28分钟。由于发生在圣诞节，这次伽马射线暴又称圣诞爆裂。圣诞爆裂是独特的宇宙爆炸，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诞生一颗超新星。这种新型的超新星位于数十亿光年外，很接近太阳系。这次伽马射线暴也是宇宙中最明亮的爆炸，在几秒钟内发射超多能量，比太阳整个生命的能量都大。伽马射线暴将改变宇宙，地球已经数次改变面貌，致命的伽马射线暴正向地球袭来。人类做好准备了吗？ 一个个闻所未闻的太空故事，一段段惊心动魄的航天传奇，一幅幅令人神往的宇航蓝图，一座座人类航天的伟大丰碑。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如果你有无限的好奇心和足够的勇气与智慧，就一起来昂首仰望美妙无比的太空吧。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 彗星是太阳系中最古老的原始天体，它的彗核中含有太阳系出生时遗留的物质。炮轰彗星的目的是在彗星上撞出凹坑，从溅出的冰、尘埃和气体中发现太阳系诞生和生命起源的秘密。这是一次无比壮观的人造天象。 彗星是脏雪球，没有固定的体积，像大扫把。从结构上，彗星分为彗头和彗尾，其中彗头外层是彗发，中间是彗核。根据距离太阳的远近、温度和照射，彗星会变化。远离太阳时，温度变低，体积变小；接近太阳时，温度升高，水分蒸发形成水蒸气，彗发变大，彗尾变长，体积变得十分巨大。1867年4月3日，德国天文学家威廉·坦普尔在法国南部海滨城市马赛观察夜空，他发现了一颗遥远的亮点儿。那是一颗从未见过的行星吗？怎么会有一个尾巴呢？其实，威廉·坦普尔发现的是一颗彗星，后命名为坦普尔一号。1972年1月11日，天文学家罗默和沃恩又看见久违的坦普尔一号彗星，并计算出它的轨道周期为 5.5 年。也就是坦普尔一号彗星每隔 5.5 年出现一次，宽大的彗尾横扫太阳系。天文学家预测，2005年7月，坦普尔一号彗星将路过地球。这是探测彗星的大好机会。1999年11月1日，美国宇航局开始实施史无前例的炮轰彗星计划。科学家以电影《彗星撞地球》的英文名字，将一个探测器命名为“深度撞击号”。2005年1月12日，深度撞击号探测器发射，飞向坦普尔一号彗星。科学家设想，通过撞击坦普尔一号彗星的彗核，使其内部物质暴露出来，以供考察研究。2005年的7月4日，深度撞击号走过 4.31 亿千米的漫长太空之旅，终于迎来坦普尔一号。只见坦普尔一号拖着长长的彗尾姗姗来迟，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深度撞击号按照预先制定的攻击方案，潜伏在彗星的必经之路。近点儿，再近点儿，瞄准，瞄准彗星的要塞。深度撞击号突然发起袭击，撞击器与飞跃探测器分离，加速向彗核飞去。快接近目标了，雾气越来越大，有些看不清。突然，前方出现越来越浓的雪片。撞击器瞄准目标。也许是因为太性急了，撞击器提前两分钟撞上彗星。在撞向彗核的前两秒，撞击器利用照相机连续拍摄有史以来最清晰的彗核照片。只见彗核长约 7.6 千米，宽 4.9 千米。这今天一撞，到底撞出多大一个坑呢？科学家们估计，弹坑约长250米，宽100米，深30米。撞击造成彗核表面的冰雪、尘埃等溅起，好比在太空中放出大焰火。整个撞击仅 3.7 秒，却在太空中腾起烟雾状的东西，弥漫到四周。天文学家惊讶地发现，这小小的坦普尔一号彗星，其地貌竟然也颇为丰富。彗核既有非常平坦的区域，也有一些小型天体撞击而成的伤痕和凹坑。通过光谱分析，发现坦普尔一号彗核喷发物中含碳有机分子含量急剧增加，这表明彗星内部含有大量有机分子，而有机分子是生命的起源。还有一个坏消息，深度撞击后浮尘没有散开，飞越弹坑时探测器看不清拍摄位置，以后哪怕再发射探测器近距离拍摄坦普尔一号，也不太可能看清楚这个弹坑，因为彗星是一个善变脸的家伙，它的活动让表面总处于不断的变化中。 等到下一个回归周期，天文学家也许就认不出它来了。谁的太空飞行次数最多？美国宇航员张弗林和杰瑞·罗斯，他们俩七次搭乘美国航天飞机进入太空，其中张弗林太空飞行了66天18小时16分，罗斯太空飞行了58天0小时52分。按航天记录和成就，张弗林排名第一，也最了不起。张弗林是美籍华人，英文名为富兰克林·罗蒙张，他祖籍广东，有四分之一中国血统。1977年，张弗林从麻省理工学院硕博连续毕业，获等离子体物理学博士。1980年，张弗林作为机械工程师、物理学家，被选为美国宇航局宇航员。为建设国际空间站，他执行了七次航天飞机飞行任务，进行了三次太空行走，创造了许多航天记录，被称为最了不起的宇航员。宇航员漂亮的宇航服上一般有4至5枚徽章，分别为各自国家的国旗、宇航局徽章、所乘坐的航天器徽章、本次任务徽章、远征考察队徽章和个人徽章，其中任务徽章是光荣与冒险的象征。1959年，美国宇航局设立了美国宇航局奖章，包括各种等级和最有声望的荣誉奖项。这些奖章是荣誉和贡献的象征，也是凝聚力和创造力的象征。美国宇航局奖章包括杰出公共服务奖章、优异服务奖章、特殊成就奖章、特殊英勇奖章、太空飞行奖章、杰出科学成就奖章等18种奖章，但每一枚奖章都是用智慧、勤奋和勇敢换来的。谁获得美国宇航局太空飞行奖章最多？美籍华人宇航员张弗林七次升空，仅太空飞行奖章就荣获7枚，与另一名宇航员并列第一。张弗林还是唯一登上和平号空间站和国际空间站的美国宇航员。2002年6月9日，他从国际空间站出舱7小时14分，站在有10个自由度的智能大臂上安装国际空间站横架。张弗林的许多惊险照片、影像广为流传，被称为融化在太空里的人。目前曾经进入太空的美国华裔宇航员一共有4位，王干俊、张弗林、焦立中、卢杰。张弗林是第二个进入太空的华裔宇航员，有7次太空飞行记录，共计66天18小时16分，3次太空行走，共计19小时31分。张弗林是宇航员，更是科学家。1997年他提出等离子火箭发动机的概念。2005年他退役后成立阿斯特拉火箭公司，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专门研究等离子火箭发动机。等离子火箭发动机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火箭发动机，可以将飞船送往火星或更远的星球。第一台新式等离子发动机已于2013年发射，送到了国际空间站试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